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人五威气，六五玩家。 自从我哋上个星期啊正式宣告我哋一开始开节目嘅时候呢一个所谓啱嘅健身减肥 keep fit 计划咩都好啦失败之后呢我已经有痛定思痛啊。 睇得出啦，睇你呢个新发型都睇得出你非常之有决心改变你嘅形象。 真係每日一提喎，而家呢个新发型啊每日一提。 你真係我就觉得呢个发型呢係好令我震惊嘅。同埋我冇諗过你嗰个形象嘅可塑性係咁高啊。 係嘛。 係啊。 真係好感动。 所以我真係非常之欣赏。同埋我好想藉住呢一个时间再同大家即係等大家幻想下乌嘉伦呢一个俊男呢变咗呢个乱毛。同埋比较有型格嘅即係发型之后呢究竟係咩嘅样 子依然係俊囉仲可以讲啲乜嘢你话咪先 係俊囉 俊囉係咪但係真係讲真喎今个礼拜呢就滴起针乾啦咁就係想话即係喐下自己嘅身体其实你见到呢一排呢喺办公室啊 office 嘅时候呢一有啲即係台啊凳嘅话呢你一见到忍唔住有拉筋啊即係我因为其实打从呢大概一两个月前开始呢我真係想因为平时啲筋呢拉得太紧啊咁样呢你真係坐得耐嘅话首先嗱长期坐姿啊又或者可能你站姿啊唔係太好嘅话又唔多喐动嘅话呢你啲肌肉会拉扯到呢你个人好攰啊。 係啊係啊。 咁所以呢我即刻枕住呢有时间嘅话有啲空余啊咁我就真係会伸展一下。 但我见你啲筋骨都真係几硬㗎。 係啊係啊真係㗎。 普通可能去到腰嗰啲位呢隻脚都递唔到。 因为我係真係好多年冇拉过我係拉返咁多年嚟冇拉过嘅嘢你明唔明啊。咁但係我真係同你讲我係进步咗啊。即系我再相比起一个零两个月之前嘅话，我依家啲筋其实算系松咗好多噶啦。 有冇咁快啊？ 有好真系唔系讲少，因为你见到明显咧，例如话我向下即系手指掂地嗰个动作咧，我之前咧系掂唔到嘅，咁而家咧都系掂唔到，咁但系咧个距离就稍微即系近咗啲，只手指开始咧叫做系向住地下呢个目标咧迈进咗唔少嘅。CM 嚟计的话咁所以其实我就已经觉得好鼓舞㗎啦呢个消息就。咁但係当然啦即係我就觉得咁样系唔够嘅因为毕竟我哋啊之前即係立下嘅一个目标啊唔能够实践呢我都感到非常之抱歉同埋惭愧啦。 係我都系㗎我都冇諗过原来六个月嘅时间大家都冇乜改变同埋减到肥。 我冇諗到呢其实六个月嘅时间真系只有一声就过囉。即时间过得真係非常之快呀。咁而我睇唔出阿 Nicole 係有任何悔意㗎吓咁但唔 好。我有 㗎。收埋喺个心底嗰度嘛我知道。 係呀。 咁我自己呢就喺度最近呢都留意呀喺原来手机有好多嗰啲即係apps 啊。咁呢就係一啲 intense 啊即係 training 嘅一啲嘅即係程式嚟嘅。 高强度训练啦。 冇错咁玩法就係咩呢基本上就係喺一个好短嘅时间数分钟啦七分钟嘅时间之内呢咁你就有一系列嘅动作叫你去做。咁呢啲动作通常就唔要求你话有啲咩器材嘅。即係简简单单你可能搵啲凳啊搵啲台啊即係帮下你手。咁 其实係有少少似我哋之前介绍过啲徒手训练可能简单掌上压啊 sit up 啊或者一啲可能 企上一個凳度， 係啊，或者梯級啊， 係啦，即係腳踏腳嘅功踏腳嘅動作咁。 係啊，跟住可能你側邊有埲牆啊，咁就可以幫你做到一系列嘅動作。而嗰一啲嘅動作咧，高強度嘅，咁佢入邊有針對究竟你要求即係想要達成一個點樣目標啦。咁當中包括有可能 keep fit 啊，可能係減肥啊，有啲可能就係即係令到你變得更加強壯啊，練到大隻啊。 同埋佢有針對部位嘅，我見到有 都有，就係、是、視乎翻你首先你要知道你究竟个目的系咩啦，因为通常都系噶嘛，我哋成日讲话，如果系即系健身嘅话，咁你要有个目标嘅。咁通常健身系一个即系统称嚟嘅， 个 目标系咩咧？有啲人系想瘦啲，有啲人系单纯想系 firm 啲，有啲人就想系大只啲。咁唔同嘅目标咧，就要因应翻你当然喺饮食嗰方面一个配搭啦。除此以外，就系当你做运动嘅时候，究竟你系做边类型嘅运动咧？系带氧运动多啲啊，定系即系？高强度嘅即系一啲嘅动作多啲咧，咁呢一个就要你去自己调节嘅。 系，我嗰时其实咧都曾经有揾过呢啲咁嘅应用程式嚟做过一段时间仔嘅训练，因为咧嗱，即系话说咧，如果你仲有啲印象，就系、是、早几年有一间连锁嘅健身中心咪执笠嘅，其实我 系 其中一个苦主嚟嘅， 我嗰时。我而家讲翻，我就系当年嘅苦主啊！ 而家先敢讲啊，你知唔知啊？ 叫地不闻，我个大拿拿几廿万咁样样， 就系咯，几廿万一堂咁啊！你 唔 知 系啊？即系你玩到2046啊嘛，我知道，连埋嗰啲美容有冇份啊？你又唔系苦主啊？ 美容又冇事，美容又冇事。但系嗰个连锁嘅健身中心咧，我就系佢旗下有一间瑜伽中心嘅会员。咁我嗰时就觉得啊，做瑜伽都几好喎。咁但系冇得上堂啦嘛，咁啊。尝试不如喺屋企都揾啲动作，又或者揾一啲可能呢啲应用程式咧开嚟，可以慢慢喺屋企练啦。咁就系咁样无意之间咧，就接触咗嗰啲 HIIT 嘅训练应用程式啦。 其实我又觉得几得意嘅，因为咧即系你讲开 HIIT 咧，就以前咧就好兴因为当时未有咁普及呢个手机 apps 啊，咁甚至乎咧，基本上你连互联网啊睇片咧都未至于。话系咁广泛， 同埋冇咁顺畅咯，我估。 冇错，咁咧真系讲紧系好早、好早、好早期嘅时候咧，当时咧我其实屋企人咧喺美国嘅屋企人啊，佢哋已经系有买呢一啲嘅 VHS 啊。录影带嚟睇嘅， 喂，嗰啲系咪 aerobic 嚟噶？即系 one more two more 嗰啲嚟噶？ 但系似嘅，但系当然你真系仔细睇，因为佢系一啲咧，即系大只嘅健身教练，系即系教噶啦，一个嘅即系你可以话即系导师啦吓。咁而佢入面嗰啲嘅 training 咧，其实你如果真系细睇，今时今日佢要你做嗰啲高强度动作咧，其实都系嗰系列嘅动作嚟嘅。只不过当时咧你有嘅媒体唔多，咁嗰陣時候仲要講緊嘅係 DVD 都仲未算係好普及，我真係覺得嗰個係元祖級㗎啦，係。咁嗰陣時候其實枕住喺外國咧，係 咪仲要戴嗰啲紫色頭帶啦？冇， 你講呢啲 係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啲，真係 aerobic 啦嗰啲就。咁但係佢呢一隻唔係，佢其實基本上入邊著嗰啲都係健身教練嗰啲勁大隻、勁貼身嗰啲衫咧。咁即係通常個背景都係㗎啦，講佢喺一個嘅即係健身房嗰度啦，咁就即係做好多。高强度嘅动作，咁你跟住佢去做，其实都几辛苦嘅。 系 咁当然佢都系尽量希望你喺一个短时间之内做晒嗰一系列嘅东西。咁而我觉得嗰个真系一个元祖级，即系最始祖，我自己接触啊吓。咁到后尾之后，你就见到开始咧枕住有好多唔同嘅即系 DVD 啊出现啊，咁大家就可以即系买啲 DVD 跟住嚟做啦。咁但系点样都及唔上，因为好快咧就俾呢个互联网打垮咗啦。 系啊，咩啊？嗰時仲話互聯網上面咧，阿鄭多燕嗰啲片咧，直情都唔使買佢啲碟啊，網上面好貴多添啊。 係啊，咁嗱呢一個都其實只不過係過渡啫，因為到而家基本上咧，我覺得就手機 apps 咧就真係非常之方便啦。因為基本上咧，你download 咗個手機 app 之後啦，咁佢亦都因應好體貼啊，知道你平時你可能翻工又好啊，或者你嘅生活作息啊，即係有嘅時間唔充裕啊。咁所以簡單嚟講，你開咗個手機 app 嘅話咧，佢就已經係。在一个短短很浓缩的时间里面呢，你就跟住它就一方面是一个教材，同时之间它也是一个 timer， 去帮你计算所有的时间，即是例如说当你即是做这个动作 push up 做可能大概30秒咁樣，咁佢幫你 time 住個時間，跟住呢做完呢30秒之後呢，佢就 preview 定下一個動作你點樣做，俾你唞可能5秒10秒到，跟住你又跳去做下一個動作，如是者呢就係、是、做足個7分鐘。咁嗱，至於個7分鐘其實係唔係真係咁辛苦呢，嗱好坦白講，因為我哋較早前呢就同阿 Nicole 呢就做咗一個嘅即試驗，即係我自己親身上陣去體驗呢一個啊地獄7分鐘，究竟係咪真係咁地獄呢，轉頭返嚟分享一下啦。 樂活玩家轉頭返嚟繼續。 休息前咧就讲到啊一啲嘅即系手机程式啦，咁就系、是、即系叫做教你做一啲好 intensive 吓高强度嘅运动，咁喺一个好短时间之内就完成一系列嘅动作，讲紧嘅几短咧 ，around 几分钟啊，七分钟咁样样。咁啊较早前我同阿 Nicole 咧就体验过嘅，因为我而家直头装咗呢个程式喺个手机嗰度噶。 系咪觉得你嘅人生从此健康咗？ 坦白讲，我觉得咧系会多咗动力。首先因为呢一个手机程式咧，嗱我初初下载嘅时候咧，我就即系见到系唔使钱嘅，咁我觉得话正啊，系咪先？即系你唔使钱嘅话，你 download 咗嚟嘅话，咁用嘅时候咪用咯，唔用嘅时候咪摆喺度咯，冇。 你睇你呢啲啊，变咗乌太发型之后都有呢个师奶心态啊。 都系咁噶啦，人都男女都会咁谂啊，唔好净系话师奶系咁谂，系咪先？咁嗱，跟住咧当你入到去之后咧，你又发现啦，原来都唔系咁简单嘅，因为佢就话免费系有一个咧七日免费。费试用期啫，咁如果你真系啊要继续用落去嘅话咧，之后系要俾钱嘅，好似唔知几十蚊一个月咁样样。 即系俾啲甜头你，跟住你就自己拣啦。 系啦，咁嗱，我就同阿 Nicole 有研究过嘅，因为你就话其实有一啲程式真系由头到尾都唔使俾钱噶嘛。 系啊，不过可能相对啲动作就冇咁多，因为我都睇到你嗰、那个应用程式入边咧。佢嗰個分類係比較仔細嘅，佢有話例如你嗰個 core， 即係你個軀幹嗰部分啊、腹肌啊、背肌啊嗰啲，其實佢係分得仔細啲，我覺得你嗰、那個。我之前嗰個就比較簡單嘅，可能就係得一至兩 set 動作咁樣咯。係 啦，咁咁我就覺得即係既然佢有一個所謂嘅試用七日啊嘛，咁不妨試下。咁而實際上面咧，當你即係試嘅過程入面啊嚇，又係有一番嘅體會。不過未講呢一番。嘅體會之前啦，先重温一下，即系呢一個地獄七分鐘啊，究竟系咪真系咁地獄先？ 呢個系咩啊？搵张凳搭上去，有冇咧？你小心嗰张凳会跣，我帮你踩住，系咪？ 系咪？即系点啊？其实企上去， 系啊，落翻去，系啊。 我有冇话边只脚先，边只脚后？ 都冇定噶。 哇，呢、這个相对之下舒服少少。 冇褪后嘅，应该落系啦，再上啦。 哦，系喎，咁啊。 咁样系啊， 轻 下呢个零嘅呼吸声。 辛苦啊！ 好，转动作。哦。 好，你帮我揸住张凳啊。 好。呢、這个系类似碟咁嘅物体，系啊系啊。 哇，唔系喎呢个。 系啊， 认真。 你要褪前呢个人啊，系啊。低啲。 唔系啊，手条筋太紧啊， 手都震埋。 我落唔到啦。 喂，顶住啊！ 顶唔住，大佬，好辛苦啊！ 3、2、1 ，OK。仲有呢一个系咩啊？ 原地跑啊！ 原地踏，系啊。要膝头抬到腰喎、哦，嚟，系啊， 真系忍唔住跑 错，顶住，恭喜你，点啊？有咩感想啊？ 我要 delete 呢个 app 佢啦，好辛苦。我聽完嗰個地獄七分鐘啦，大家都體驗到我嗰種嘅痛苦。嗱，即係起初嘅時候呢， 你覺得係冇乜嘢嘅。 係啊，我記得你做第一個動作嘅時候仲話好輕鬆啫，冇問題啊。 但第二個動作就開始領嘢啦。 第二個動作係咩呢？ 第二個動作係挨住埲牆坐。 模型凳。 模型凳其實已經唔算好模型㗎啦，因為佢都俾你即係靠埲牆，理論上係可以借到你，等你唔使跌嘅。但因為你如果要有成效嘅話咧，你個人要坐得好低。咁、你個膝頭哥個位置啊，同你屁股個腰位嘅位置啊，你坐喺度嘅時候咧，兩邊都盡量要係90度噶嘛。咁當你咧維持即係大概五秒十秒到咧，你開始感覺到你嗰個嘅大腿位置係即係用緊力啊。 會唔會係負荷太重、啊？ 開始係酸軟嘅。尤其真係嘅，坦白講，如果你平時咧嘅喐動咧唔多嘅話咧。我覺得係真係攰嘅，唔係講笑，我真係 自己講， 我真係我自己講，我都係咁話，我好明顯係即係哇！你當你即係見到佢話唔知要做一分鐘啊，淨係唔知做30秒， 我見你嗰個係。基本版嚟，我相信佢系12个动作，每个动作30秒，然后中间大约休息8至10秒啦。 系啦，咁佢即系嗰30秒入面，我真系做咗大概10秒到啦，跟住我就开始望啦，哇死火，几时完啊大佬？我系直头咧去到后屘咧系忍唔住嗌出嚟，顶住啊！嗰种个大佬。 喂，同埋我一路听到你啲呼吸声咧，本身你都仲好似忍得住嘅，细细声。越嚟越犀利啊！真係 真係 intensive 嘅，真係好即係高強度。咁再加上就一開始嘅時候，你做嗰陣咧， 係 都睇少啦。同埋你諗住都應該好似，因為你個動作唔係好要求你跑嚟跑去啊，即係好似唔係一啲好即係高大氧量嘅一啲嘅運動咧。初感覺係，你諗住都唔會好流汗。 同埋七分鐘點會辛苦得去邊啊？ 冇錯啦。咁但係首先頭先阿力哥有講過啦，真係肩抽氣促嘅，第一樣嘢係真係喘氣，唔係講笑。第二樣嘢就係、是。你做完嗰一下咧，你或者系冇流汗，但系咧，当你坐落嚟剩低个人嘅时候咧，你发现咧之后落嚟嗰5至10分钟咧，系咁不停咧喺个背脊啊，喺嗰、那个即系头发嘅颈背位啊，系真系即系开始不停有汗咧，就系、是、流出嚟啦，即系你会感觉到。系啊，你会感觉到其实系有消耗到你自己体内嗰啲嘅热量啊，嗰啲卡路里嗰啲嘅。咁相信啦，我相信如果你每日持之以恒去做嘅话咧，应该系有成效嘅。我觉得系。咁所以嗱，某程度嚟讲，头先我哋讲开啦，佢呢一个咁样嘅所谓程式咧，咁佢收你几十蚊。我又好坦白觉得咧，就因为佢收你钱嘅话，你或者会持之以恒去做嘅。我有嗰种嘅感觉。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今晚咧就讲开一啲啊，即系高强度嘅短时间之内嘅一啲嘅训练啊，咁、甚至乎喺手机 app 度咧，你见到咧佢就话有呢一个 keep fit 啊减肥嘅成效添啦。 系啊，同埋社交网络咧越嚟越多人用呢一种 HIIT 嘅训练方法， 因为是个时间性的嘛。 是啊，同埋佢觉得在屋企可以完成到。 是啊，同埋方便嘛。即因为以往大家就觉得如果你要减肥的话或者你要做运动的话，一是你就真的落街你去公园跑，又或者去即球场度做运动咁样。咁但是毕竟你要落街，咁有时候你可能有嘅资源又有限呢，咁就觉得又咁样大热天时啊，大汗揼西汗啊，我同你最怕㗎啦，跑完一轮之后呢，跟住后面又冇得冲凉啊咁嗰啲。成日好抗生呢個問題，頭先你都係咁講，我一唔理啦，點都拉埋你落水先講嘢啦，係咪？咁嗱，跟住咧，你又即係好多顧慮啊，咁於是乎你又覺得，喂，其實如果去嗰啲即係有器材嘅健身中心做嘅話，咁又好似唔錯啊，感覺係。 係同埋有教練啊嘛，點同啫？即係有同伴一齊。 有教練睇啊嘛，我都知道點同啫，即係個動力都大好多啦。哎呀，教練啊，呢個器材點用㗎？ 唔好意思啊，我唔係好識做呢個動作、啊。 我個動作咁樣啱唔啱嗰條筋？ 我係啲咁嘅人。嚟咁樣烏加倫梗唔係啦， 你咧你自己幾驚？你問完我之後，自己都即刻答翻，即咦？你都要問喎呢個問題係嘛？唔係咁，但係而家佢就係話，即係好多時候原來你做運動咧，就唔需要話要求要話好多嘅器材。當然嗰啲器材如果針對性，你真係想練某一組嘅肌肉嘅話，你當然有嗰啲嘅器材先至會較為容易練到啦嚇。咁但係如果你純粹係講緊減肥啊、keep fit 啊，其實有 好多嘢你其实屋企就地取材你都可以做到嘅。咁再加上就好多时候其实大家都系唔知道个方法系点啫。咁而家佢话俾你知啦，你连上网啊搵嗰条片都唔需要。懒到一个位置就是你只要开个 app 啫，一督着佢嘅话，佢已经帮你编排好晒。咁之后跟住落嚟嗰数分钟入面咧，你要跟住佢嗰啲动作去做嘅话，就应该可以达到某一个嘅效果。 系。 咁而讲真，佢只不过系消耗你几分钟嘅时间啫。你嗱，首先唔好讲个成效先啦，即系你心理上面都好 balance 成件事系咪啊？ 唔怪得知你今日好似特别有自信咁样啦。 冇错，即系我觉得我今日已经系做咗我应该要做嘅事啊！我转头完咗之后又可以食宵夜啦，系嘛？ 咁你翻屋企又要再面对呢个地狱七分钟噶啦？ 唔系，咁你其实我觉得嗱，坦白讲呢个地狱七分钟嘅话，如果即系嗱，我先唔好讲成效， 系， 我觉得如果系作为培养你去做运动，想建立翻呢个习惯嘅话咧，我觉得系一个唔错嘅起步嚟嘅。因为首先嗱，姑且唔好讲话你个七分钟系唔系真系叫做可以完成到，咁头先我当然系完成到啦，冇问题，OK。 喂，但系咪真系七分钟就搞得掂咧？我见啲朋友啦，我唔知系咪身边啲朋友不嬲做开运动啊吓，佢觉得七分钟系唔够喉嘅。 咁当然系啦，呢、這个我谂都好视乎翻你个人情况啦。如果你本身系即系下下都跑全马嘅。哇！呢七分鐘係咪濕碎過頭啊，大佬？即係如果你係嗰啲三項鐵人咁樣啊，體能超爆表嗰啲，我相信呢七分鐘食生菜咁食啦。 佢哋就做好多組七分鐘啦，可能四組七分鐘、五組七分鐘、六組七分鐘 啦。可能先做完之後唔夠，不停咁樣去 train 自己啊。咁但係我意思就係話啦，如果你本身即係好耐都冇做運動嘅，又或者你從來都唔做運動嘅，而你想去建立一個習慣嘅話，呢七分鐘咧對你嚟講係一個即係叫起步，尤其是如果因为其实坦白讲好像我咁耐冇做运动嘅话，头先你见我做虽然都系辛苦啊，咁但系都叫做完成到。咁你完成到嘅过程入面，你嗰个自信心都会建立。咁你从而你就会觉得咁我可以 keep 住做。 同埋都 OK 啦，都做到某一啲动作。 唔系啦，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喂好坦白讲，你如果你即系做第一次，跟住后屘你就系打柴做唔到落去嘅话，你嘅自信心啊、自我形象低落起上嚟嘅时候咧，你就唔想再做噶咯。咁你唔想呢件事发生噶嘛？ 你呢啲系摆明讲鞋啦，遇到少少挫折就 唔系你信我啊？呢个系真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咧，你要培一个习惯咧，唔好一开始就真系将嗰个目标定得太高，因为当你咧实践唔到嘅时候咧，你系必定会放弃。有好多时候咧，一个习惯点样建立出嚟咧，就系、是、有一啲 baby step， 我哋成日都话，就系、是、咧一啲好细步嘅成功开始建立。当你咧尝到一啲嘅甜头之后，你觉得咦我自己得咯，先至再开始慢慢再行远少少，行大步少少，行快少少，跟住甚至乎慢慢可以去跑啦。即系我觉得系咁。如果一日你想跑嘅话，我就觉得跑有啲攰，所以我继续咧都系慢慢爬先。 继续都系呢啲 baby step 系咪？ 咁系咁样样噶嘛，系咪先？ 咁系，同埋我觉得感觉上30秒好似眨下就过啦。点都坚持到嘅， 都唔系啊！你做紧嘅时候其实都好漫长噶。嗱，我真系嗱，数下头先，我哋做嗰啲即系所谓嘅动作啊，咁有一啲咧，就我以前真系驾轻就熟嘅，即系例如佢当中都有啲大家都知嘅，就系、是、咩做掌上压啊，做 sit up 嗰啲啊，话你知我以前呢啲系食生菜咁食，我真系唔系讲笑。嗱，我嗰阵 旧屎嘅嘢冲咗佢啦。 我巅峰嘅时候我都要讲俾你知，我巅峰嘅时候我一分钟你知。你知唔知道我做几多下掌上压？ 三下。 一分钟我系做80下掌上压。 有冇咁劲啊？ 一秒，后嗰半分钟我系一秒可以做到2下掌上压。 哇！ 嗰时候我 time 过，咁但系点解嗰时候可以做得咁快呢？一嚟就系我嗰时候嘅体重系比较轻，咁所以咧，当我即系要撑起自己嘅时间咧，其实系相对地系轻松嘅。 系， 咁所以我嗰时候做sit up 同埋做掌上系相当之容易，但系冇做咁多年之后，头先做嘅时候咧，咁就相当吃力噶吓，唔系讲笑。咁但系呢一叫做稍微驾轻就熟。 系， 到后段嗰啲咧，佢要你做掌上压之余，仲要点咧？就忽然之间又要你咧个人咧 转 个身，转个身啊！你只手咧要递起。就是靠一隻手去撑起成个人，即系你做完掌上压之后，你撑高佢自己之后，你仲只可以揾一只手去支撑自己嘅身体。 系 哇，跟住我去到嗰阵时候已经系唔知道最尾嘅第二 手震震啦，已经 第二定第三嗰一下嘅动作，得翻即系唔知尾二定尾三嘅动作嚟噶啦。 嗰陣時你先至話做呢一啲動作，我真係手震震嘅，唔係講笑。即係嗱，我覺得做完之後我嘅感覺係點咧？就係、是、有啲似係你好多時候咧，你好耐冇做過運動， 嗯， 跟住咧，當你忽然之間 pick 翻你做一啲好劇烈嘅運動，咁你都試過㗎啦，跟住你就會感覺到啊，平時冇用開某啲部位，喺當你做運動嘅時候咧，你用咗好多，嗰啲肌肉就開始會酸酸軟軟啦、嗯。我有嗰種感覺，即係我而家都有啊，即係好似你話手俾老鼠仔位嘅時候咧，好似好多年冇用。啲老鼠收埋晒啦，唔知匿埋晒喺边度嘅。忽然之间走翻出嚟嘅时候，佢话俾我知：，喂，我依家周身都好酸痛，你做乜搞我啊？有嗰种嘅感觉咯，会系。 不过因为咧，即系正如你所讲，因为呢一套动作系相对高强度啲啦，咁啊。當然坊間有好多人都話啊，因為咁樣高強度嘅訓練呢，所以你嘅運動量就會好高，咁就好容易減肥，係減肥嘅最好方法啦，又方便啦，又快啦、而且頭先你都講啦，好多好多接觸嘅層面你可以容易攞到呢啲資訊。咁但係呢，我亦都見到有啲人就話，其實喺實際嘅一啲研究入面呢，就冇話呢一種高強度嘅訓練呢係比一般我哋成日听到嗰种大氧训练系燃烧得较多脂肪嘅， 咁得意啊！转头翻嚟，我再研究一下呢一个说法究竟系点样样嘅由来啊！ 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晚我哋就讲开一啲啊，即系高强度嘅训练啦，数分钟之内做一系列嘅动作。咁我就觉得即系呢一个训练系唔错，无论系培养习惯啊，或者虽然我唔算话做咗好多次啊，咁但系都似乎好似会有一啲嘅成效。不过咧，头先阿 Nicole 就讲起就系话有一啲嘅说法啊，研究学说都有话，就系呢一啲所谓高强度嘅运动咧，其实佢未必可能真系做到一个好好去燃烧嘅效果，系咪？ 系，因为佢话咧就发觉。原来低强度训练组别就即系可能一般做一啲慢跑啊、慢游水咁样啦，同呢一个高强度间歇性训练嗰个组别就是、我哋头先讲嗰啲啦，七分钟好高强度嘅训练咧，其实喺减体重上面嗰个成效系冇乜分别嘅。咁因为咧佢就解释啦，就话原来呢一个种高强度嘅训练模式咧，其实喺总消耗量上面同普通我哋跑步系冇分别嘅，只不过因为佢系好短时间要逼你嗰个心跳啊，或者嗰个强度去到好高咧，就能够提升到你最大摄氧量同埋无氧代谢，即系一啲爆炸力、爆炸性嘅嗰种肌肉反应。咁、反而咧，就例如燃烧脂肪，同我哋以前一般咧传统学说就系话，可能你要起码热身20分钟后，你嘅脂肪先开始燃烧咧，其实就唔系话一个好突破性嘅训练效果嚟嘅。 其实都系嘅，即系如果大家以往有接触过健身嘅话咧，都知道啦，就算系同一组嘅器材。你去锻炼嘅话咧，都话因为会针对翻你自己本身想要嘅目标咧，而有唔同嘅即系铺排，咁你会得到一个唔同嘅效果嘅。举例，即系例如话举重咁样先算啦。咁有啲人咧，如果你想练嗰个嘅爆炸力嘅话咧，就点样样啊？ 就系、是。少啲下數，但系应该咧就系每一下就要强啲嘅。 冇错啦，即系你举到咧，见有啲人咧举到咧就唔知吓几多斤咁样样啦吓， 遮住晒个样 嘅，遮住晒啦，啲饼系遮住个样，佢唔使举好多下嘅，佢只不过系咧撑可能短短嘅几下嘅啫，咁咧就系撑嗰个爆炸力出嚟，咁呢一个就先系超高强度噶啦。咁但系相反，如果你系想练呢一个嘅持久度嘅话咧，咁就系你唔需要举好重。但你舉嘅次數咧，就反而要係好多。 係。 咁咧，你久而久之咧，你就可以即係練到你嗰個嘅 endurance， 即係你個 肌肉耐力啦。係啦。 咁即係每一樣嘢都係，就算係同一組嘅器材，只要因為你係想達到一個唔同嘅目標咧，咁就會有唔同嘅即係安排去鍛鍊自己咯。 所以即係呢一個專家啦，就話其實HIIT 呢一種訓練模式啦，即係如果去到一啲專業嘅層次嚟講咧，可能係比較適合一啲例如。竞赛型嘅跑步选手，我相信即系跑100-200米嗰种啦，就唔系我哋跑全马要耐力嗰种，同埋就系我哋蛙艇选手啦。因为蛙艇好多人都会讲就系嗰个无氧同埋有氧嘅比例咧，系差唔多去到一半一半嘅， 即系两公里入面有一半是无氧的运动量嚟嘅，咁所以呢一种训练模式咧，就会对提升速度啦，或者提升一啲可能你嗰个灵敏性系比较有帮助嘅。咁反而咧，佢就竟然啦喺最后咧就叮嘱大家，就唔好以为咧呢七分钟就头先我哋咁讲啦，哎呀好轻即系可能系好容易啦，大家望到七分钟就会好容易，而低估咗嗰个运动嘅强度，而要小心翻自己嗰个身体情况先去做训练啦。 系，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就判决就系话咧，你觉得嗰个运动嘅时间啊，就系觉得究竟你会透支几多少你嘅体力嘅应唔应付得到嘛？短短七分钟嘅话，瞓都瞓咗啦， 轻松啦，冇问题嘅。 但系我真的试过因为你太耐冇做运动呢，我记得嗰阵时候又系即高估自己。 是 就系、是、呢突然间就系同啲朋友去球场打波打篮球，好多年冇打㗎啦、忽然之间打返呢，你就系成个 mindset 呢，就系以为自己我 仲可以转身射到个三分波。 唔系咁复杂添啊即系其实好简单，你见到个波喺你前面若干嘅距离。跟住你觉得如果以前你嘅冲刺力嘅话呢，你跑去捉个波咧，你系可以捉到 嘅。你知唔知我谂到啲咩啊？我谂起最近嗰套电影啊， 咩啊？ 街头祖霸王啊！ 我仲差过佢哋嗰堆阿祖霸，我仲差过祖霸。 阿 Uncle Joe 都系咁样嘅啫嘛，话以前我咪系咁。 系咪？但系真系唔系讲少，你知唔知？当你个 mindset 以为你去追到个波，跟住你就同你身体讲，就系话去追啦。咁、但系原来当你谷嗰一下。你谷完之后，当你个身体 cool down 翻落嚟，净系嗰一下啫，你会见晕嘅，同埋咧，你嘅呼吸咧系会唔畅顺，因为喺个身体调节嗰方面咧，同你原本大脑 expect 个期望咧有一个好显著嘅落差，导致到咧你真系当下嗰一下，唔知系咪因为缺氧定唔知乜鬼嘢啦，总之你个人真系见晕，我系直头当下咧跑完就追嗰球波咗。即系侧边啲朋友咧见到就 系 你冇嘢嘛？点解你面即系口唇话 Uncle Drew 啊？你真系大佬，Uncle Drew 体能比我好啊，大佬。咁于是乎我就真系嗰一下劲样衰，就要 sit out 啊，坐咗去 bench 嗰度咧，就系、是、喂，等我哋唞一唞先啦，唔系讲笑。咁即系我觉得都系嘅。有时候如果你本身嗰个嘅身体状况咧，唔系即系做开运动嘅话，尤其是成日讲到呢啲高强度，你真系唔好因为个时间而判断究竟佢嗰个嘅运动量多与少。 系 咁，所以你。真系做嘅时候，首先我觉得其实头先 Nicole 讲嘅嘢啱嘅，即系嗱，你话做完呢一啲所谓咩高强度运动都好啦，佢话可能本身较为适合一啲可能真系跑手啊，即系一啲嘅全职运动员啊，嗰啲训练咁样样。咁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呢七分钟我头先讲过啦，可能其实好容易一件事嚟嘅。即系我谂，我相信即系就算你话 for 运动员去用都好，佢都要去调节，即系可能呢个七分钟入面做嘅运动嘅动作系乜嘢嘢，同埋个时间长短啊，佢哋都要因应翻自己嘅体能。会去调配，同样地，如果你本身唔系做开运动嘅，咁呢个七分钟其实入面嘅运动量嘅调节啊，又或者嗰个时间性啊，我觉得系可以弹性去因应翻你自己本身嘅身体状况咧，而去调整。不过我觉得最重要嘅咩咧，除咗要留意自己身体之外，同时之间亦都有一样要留意嘅就系、是、建立呢一个习惯咯。即系我成日都觉得系心态嗰样嘢。 不过我都同意你讲，就系呢一个七分钟系好容易建立习惯嘅，因为你真系觉得好容易。即系特别咧，而家大家翻到屋企想瞓觉啊，甚至乎都觉得自己冇时间休息嘅时候，做咩我要去花一个小时落去跑步呢？咁呢七分钟好似系一个比较容易啲嘅第一步。 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有啲朋友包括我自己都会有呢种心态咧，你永远踏出嗰个第一步咧系好难，即系简单如。走落街楼下跑步，你会觉得咧着嗰对波鞋都好沉重咧，即系嗰对跑鞋，哇！点解嗰条鞋带咁沉重嘅咧？跟住你又好辛苦都掹唔到落去楼下，唔肯去揿嗰个 lift 门咧，死人都唔肯落楼下跑嗰步。但系其实如果当你愿意踏出个第一步嘅话，你发现咧跑完之后，你个人系会精神啲嘅。但系往往就系第一步系好难踏出啊！但系如果相对地，你即系可能吓用呢一啲所谓手机程式啦，咁你唔需要。直头咧系可能喺屋企啊，都 可以 凉 住冷气添啊，凉 住冷气，或者甚至乎你咪睇住啊电视，睇住你部电脑。 你知唔知我嗰时咧 去做？ 系啊，我嗰时就系一路听节目啦，可能嗰啲中间休息时间咧，我就攞嗰几分钟嚟去做。 即系啊，真系啊，即系可能你喂，如果你公司得嘅话，你咪叮紧饭微波炉嘅时候啊，叮紧咗五分钟嘅时候，偷一偷闲又走去做。 喂，你帮手换水好过啦，偷。 唔使成日换啊嘛，啲水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即系几好啊，去建立翻自己做运动习惯嘅一个嘅方法啦吓。 系咁啊，希望你可以 keep 到落去啦，乌家乐。 系咁，我都希望你会 我会加入嘅。 开始啦吓，好唔好先？好啦，今日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